9888製造。寻人游戏，李建平编剧，第四回合，劫数难逃。 四、三、二、一，游戏开始。 从来没单一事件，可将意志与你中断。曾自信撑得住，影像过了会有花园。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比起已落字太凌乱。四肢张开全部不见，泪眼雾雾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抱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获得什么，便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又可以，应该去找警方明我啊！ 佢哋因为嗰件事先至会出事嘅咋？ 咩嗰件事啊？ 12年前，我哋害死陈希文，你冇理由忘记噶。 你点样吓死？头先个女人呢？点解唔见咗嘅？我冇事。 离晒谱嘅，咁大个花盆都跌得落街嘅。许小姐，你成身都震晒，咁你冇嘢嘛？ 唔通佢真系翻嚟揾我报仇？ 吓！ 我嘅胡椒点会变成阴狮子啊？ 雅婷， 我有嘢同你商量。 入嚟，狮子讲。你拎住行李想去边啊？ 我原本是坐今晚10点的飞机离开。 那你怎会还在这里？ 我去到机场 check in， 才发现我的护照变成阴狮子。 一定是陈希文做，他不会放过我们。 你说有没有可能陈希文还没死？ 当然没可能了。 为什么我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啊？ 那你怎么解释你的护照会无缘无故变成阴狮子啊？ 是因为有人在我们背后暗中搞鬼。 除了陈希文，还有谁会这么做？ 我不知道啊。嘉伟，不如我们报警。 你是不是傻了？报警的话，我们怎么跟警方解释12年前的事？你是不是想坐监啊？ 不报得警，那我们找司徒永泉帮手。 我们的事不可以被其他人知道的。 你又不得，那又不得，我们是不是要坐在这里等死啊？ 你冷静一点啊。我们去找其他人再商量怎么做，好不好？ 我没有耐性再等下去啊，再等下去我会痴线的。 雅婷啊， 我不会坐着等死，我一定要反击。 雅婷，雅婷， 喂，我是许雅婷。 许小姐，今夜 call 我有事。 你现在方不方便见个面？ 现在 我有点紧要事要找你帮手。 那半个钟头后 我哋喺私家侦探社对面嘅茶室见。 好啊。有冇搞错啊？仲都一声对唔住都冇。喂。喂，你是谁啊？为什么不出声啊？你再不出声我就收线。 许雅婷，你不认得我的声啊？ 你是谁？ 我死得好惨啊。 你是 陈希文， 陈希文， 刘祖儿、王美玲已经落咗嚟陪我，而家轮到你啊！ 冇可能，冇可能噶！ 我要攞你命！ 你唔好行过嚟，唔好行过嚟啊！ 你走到天脚底，你都得唔甩？ 我求下你，我求下你放过我， 放过你。咁点解十二年前啲人唔放过我啊？ 唔关我事噶，所有嘢，所有嘢都系刘祖儿嘅主意，唔关我事噶。 你哋七个都要死！ 988製作，尋人遊戲。